啊，你不懂，你的心就不诚。啊，心意不诚，人家就不愿意教你。啊，诚心诚意，老师真教你，真给你讲。啊，错误说出来之后，我们恍然大悟，能接受，能感恩。啊，所以我就想到，老师为什么不让我到学校听课，在台中？为什么老师，你想办大专讲座，大专讲座是我发起的，啊，不派我去讲课，除李老师、周老师、刘老师、刘老先生，啊，年龄跟李老师差不多大，他讲普贤行愿品。啊，老师在大专讲座讲弥陀经，他讲两门课，一个慈光讲座十四表，这李老师讲的。啊，徐新民讲为师。周嘉林居士好像是讲《心经》，还有一个徐宽成教授讲《八大灵鹫经》，啊，没有排我的课。啊，台中讲座办那么多年，老师没有让我在台中去表演，什么原因？我知道啊，我感谢他了。我在台中一表演，嫉妒障碍不知道有多少。啊，慈光讲座是我搞起来的。啊，缘起是台湾大学第一个这个大专学校里头有学生学府。成立了个晨曦社，周宣德老教授辅导他们，周老师跟李老师也是好朋友，这都是同一代的人啊，我们都非常熟悉啊。晚年住在洛杉矶，我到洛杉矶，他会到机场去接我。啊，有一次在机场，从机场到洛杉矶，他们住的地方开车要一个半钟点。路上他问我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有人密宗一个上司提倡宵夜才能往生，待夜不能往生。问我这个问题，他说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学念佛的人心都动摇了。他说的那个人，我没跟他见面，我知道这个人在美国影响很大，信徒非常多，那得罪他犯不住，所以我就顺口溜啊。我说这个上司讲的不错，那个周先生就很讶异，他怎么不错呢？我说待业往生品位低呀、啊。宵夜品味高啊，啊，没说错啊，啊，但是要想他的时候，可以待夜往生，生凡圣同居土；宵夜呢，生十宝庄严土。啊，怎么都语言过来嘛？啊，我说如果是不待业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要去了。 他越听越蒙古，不是，怎么为什么不要去了呢？我说不带也，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啊，真是啊！我是观世音菩萨、等觉菩萨，还带一瓶生相无明的，是不是业？哎，他一想，没错，等觉菩萨都带业，不带业的就阿弥陀佛一个人，极乐世界就光他一个人在那里，有什么意思？去干什么？他这才会懂的意思，老实念佛，啊，不要得罪这些人，啊，他的话我们把它圆融过来，嗯，提倡效益好，品位高，啊，品位低的那就是待业的，啊，不待业的是谁呀？成佛了不待业，没有成佛的菩萨去往生都是待业。啊，这一些在外面啊，这个人现在已经往生了，已经不在了啊，他的信徒我认识的很多啊，我们彼此都知道，没见过面啊。总之，以不要得罪人为妙。啊，和睦相处，各行各的道。啊，我们所依据的是经典。啊，依法不依人，这样就对了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净土大经科注》第459页啊，459页。我们从第二行念起。第二行念起，极尽者，离烦恼越极，觉苦患越尽，即涅槃之理，自持寂曰：极尽即涅槃理也。我们在前面学到这个地方，啊，接着我们看下面，又往生机要要机上卷，一切诸法本来寂静，非有非无。寂静。确实是真理，是事实真相啊，也是大经里面所说的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。 这两句话的意思非常深。如果一切法确实是不生不灭，说这个话的就没有意义了。一切法有生有灭，生灭即是不生灭，生即无生，灭即无灭，这个意思就深了。啊，那我们再说的粗浅一点，相上有生灭，性上没有生灭，事上有生灭，理上没有生灭，但是性相离事是一不是二，所以不能说它有生，也不能说它有灭。啊，这就讲的中道了。啊，凡夫只见事相，不见理性。啊，二乘人见理性，不着事相。菩萨性相圆融，离事不二。啊，有体有用。啊，这大乘呢可贵之处。从诸法实相来说，这个往生要集这个三句话显示了中道之意。一切诸法事出世间法都包括在其中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世间法包括了十法界，出世间法呢包括了一切诸佛的十报庄严土。啊，常寂光土那就不论了，常寂光里头三种现象都没有。啊，所以这个一切诸法了范围非常广大，这个里头一真庄严，本来寂静。利益烦恼的人，觉苦患的人，他才见到事实真相，他才能把这个事实真相用在生活上。啊，用在生活上是什么样子呢？大经上有两句话，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菩萨境界，这不是凡夫境界。啊，生死涅槃都不可得，啊，都不是真的，都是非有非无。你不能说它有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你不能说它无，明明在你眼前。啊，知道了，于一切境界下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你在一切现象里面得自在了。啊，没有起心动念，那就是如来的境界。究竟果位的境界，华严经上所说的妙觉果位，啊，比等觉还高，啊，确实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我们今天在一切现象里头分别计较执着，这都是错误的。这是什么？ 这都是烦恼啊！你没有立烦恼啊，所以你心是动的，浮动的，它不是静的。啊，一切法本来即静，我们的心怎么会浮动呢？也是本来即静，即静落，即静没有烦恼。寂静没有忧虑啊，寂静才法喜充满啊，啊，寂静其用是无量智慧啊，佛法修行关键枢纽就在禅定啊，离开禅定不是佛法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，方法门径不同，全都是修的禅定啊，所以戒定慧三学，一切诸佛如来都遵循这个规则，应接得定，应定开会啊，开会呢你就见到一切诸法本来即静非有非无，你全看到了，这个是开悟人所看到的真相啊。开悟是什么个等级呢？在华严原教初住以上啊，开悟的人超越十法界了，住十宝庄严土。十宝庄严土在哪里？开悟人所住的地方就是十宝庄严土。今天科学说我们空间维持不一样，这是真的，三维空间跟四维空间可以住在一起啊，空间维持从哪来的？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来的啊。真正开悟的人空间跟时间都没有了，因为那都是假的，他没有拘束啊，所以他入叫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的就是没有烦恼，没有妄想啊，他没有苦患啊，那叫一真呢。住根底下讲的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是坚持六根同归寂静。这个一根广义的讲呢，心意识都用这个做代表了啊，大乘这个意，第六是意识，第七是意根啊，第八叫阿赖耶啊，叫藏识啊，都用心意识都用这一个意做代表，这是精神现象。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是物质现象，对有形的物质啊，意不是物质啊，现在科学所谓称它叫信息啊，在佛法里面称它做受想行识。 啊，受包括前面的五根，眼耳鼻舌身受，他只有接受，啊，把外面信息的时候接受过来，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分别是谁呢？第六意识，他分别；摩那第七识，他执着。啊，阿赖耶就像资料库一样，把他的分别执着统统储藏在资料库里头。啊，这个资料库。因为他没有形象，所以他就没有大小。容纳多少呢？变法界、虚空界的资料全在里头。啊，不仅是我们自己一个人，我们的资料在里头，所有一切众生的资料也在里头。这就很奇怪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大乘教里面所说的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，一个清净圆明体，从一体里头起二用，二用是一个是依报，一个是真报，真报是自己或自己，依报呢那就所有一切众生，包括山河大地，他们的这个信息全在阿赖耶里头。啊，因为是一体。啊，任何一法，我还是用佛法讲一法，这个法无论是心法还是色法，啊，佛法里头把它归纳为两大类。心法是起心动念，色法是物质，物质它也是波动现象，没有波动物质不能存在啊，这是现代科学家证实了啊，物质现象是波动现象，波动的根源是意念啊，这是近代科学家才说的，物质的基础是意念，没有意念就没有物质，所以以心可以控物，可以控制物质啊，我们的意念可以改变物质现象啊，这个道理佛在三千年前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，最近科学家证明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如果我们能够相信，能够肯定，能够不怀疑，啊，认真能够学习，我们身体要带着有病痛，就可以自己治疗，啊，用上意念治疗。而意念里，今天我们知道，这个念头里头最好的念头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我意念里头没有别的东西，就是阿弥陀佛。你念着阿弥陀佛，一心专念，你全身无论什么毛病，念上一两个月全都好了。那为什么念头可以改变物质现象啊？身体是物质现象啊。只要好的念头啊，这个病痛是不好的念头，不善的念头，造成我们细胞带着病毒。现在我们把念头全部改成阿弥陀佛，啊，你什么都不要，不闻不问，你念上两三个月，全身完全恢复正常。就是最健康的，正常是最健康的。 啊，不可能再带着病毒。啊，科学家现在收集这些证据，这些例子。啊，中国有，外国也有，是全世界收集。啊，特别是得到绝症，啊，医院里面放弃治疗了，啊，告诉这些病人，你存活的时间只有两三个月，等于说宣布死刑了。啊，确实有一些，我想多半是信仰宗教的人。啊，他反正活的时间不久了，一切放下，病也不想了，专门去想上帝，天天做祈祷。啊，学佛的人念佛念菩萨，啊，不再想病了，一心一意去想佛想菩萨，啊，天天念佛，两三个月之后，再去检查没有了，病好了。这个医院就说这是奇迹，其实它不是奇迹，这是物质的基础是意念，意念好就把物质全部恢复正常，全都变好了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那我们病从哪来的？病从恶的念头，贪嗔痴慢疑，这个病很严重，你是造成病啊。你自己想一想，你有没有贪心，有没有嗔恚，有没有傲慢啊？你有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这就是你的病因啊，你不知道啊。啊，严重的分别执着，啊，严重的欲望，我要怎样怎样，那是贪婪。病从这起来的啊，所以佛常讲啊，贪嗔痴叫三毒啊。啊，有这个东西，我们细胞就带着病毒，外面细菌很容易感染。现在我们把贪嗔痴全放下了，我们一心念佛，心里都只有佛，没有贪嗔痴了，没有傲慢了，没有怀疑了。啊，怀疑很麻烦。怀疑让我们免疫系统全部瓦解了。啊，怀疑造成我们居住的环境，地球山崩地陷。啊，你看《地藏经》上讲的坚牢地神。那个监牢什么？可信心呐、啊！信心，佛法头一个相信自己呀、啊，他不相信自己，这个人免疫能力就没有了。坚定的自信心，那就是有坚强的免疫能力。啊，我们身体。再严重的病都会恢复正常，我们居住的环境不会山崩地陷，啊，那个地神就监牢地神就守住。如果我们都是怀疑，监牢地神没有能力了，他守不住了。啊，这个是事实真相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我们要身心健康，第一个条件就是建立信心。啊，相信自己，相信佛菩萨不欺骗我们。啊，相信阿弥陀佛，相信释迦牟尼佛。啊，一心念佛，什么问题都解决。啊，许多信息告诉我们，

你看看这经文上所说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为众生发的，这弥陀念过啊。问题是我不念弥陀啊，只要我一念弥陀就跟他相应了。我们要读舍六根净念相继净念这个净字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就叫净念所以必须在境界里头有个转变，看一切人，真的好人是阿弥陀佛，坏人也是阿弥陀佛不要去分别，全是阿弥陀佛，我们才修成功了一有分别错了远离分别嘛，为什么要分别呢？有执着错了，别执着这是真念佛人呐，是真念佛道场啊。所以六根同归极尽，这就度摄六根。如《华严经》曰：“观极尽法，立住持岸。”只要观极尽法，持岸，持岸是烦恼。是疑惑，自然就没有了。是不生分别，你看，自然远离尘埃，而诸根寂静也。于一切法可以看。看得清清楚楚，那是什么呢？智慧境界里头一切邪正是非善恶清清楚楚，虽清楚呢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自性本定，这叫功夫如果不清楚不明白，你不叫迷惑吗？迷就是烦恼，样样清楚，绝不起心动念，定慧等学华严经上欲想长者修禅定，在哪里修啊？试禅，古时候称试禅，现在什么百货公司外国人说摸，他到哪里修禅定？天天观摩，天天在那看。说这个修禅定，真禅定。这商场上新产品，这日新月异呀，他们一样不清楚没有动一个念头，不是面壁面壁这个禅定一点都不管用定是修到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那怎么行呢？盘腿面壁是初级的，刚开始的时候要那样学法，真学成功了，哪里都去逛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修禅定，他们有一样不知道，智慧，如如不动，这叫真禅定不在境界里头，一境界一现前就乱掉，那叫什么禅定？所以禅定是什么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都叫禅定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是如来的禅定，是自性本定。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是菩萨的禅定。单单不执着，是二乘的禅定。声闻缘觉的凡夫不行境界现不现前，他都分别执着， 所以我们把搞这些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功夫在哪里用呢？日常生活啊。就是饮食起居。我吃东西还挑挑拣拣的，没有禅定。世尊当年每天出去徒步，还能调节吗？人家那个是禅定，在定中。清净心能转境界。什么样是酸甜苦辣的时候，到自己就是自己最喜欢吃的味道，变了。什么能力变的？禅定能力把它变的。我们这个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的功夫，把它转变的。没有一样不美好。那就真的是极乐世界。说更有进程，释迦牟尼。世尊释迦牟尼。摩尼即寂寞与寂静意名号里头有如果你要是真懂佛法，你听佛的名号就知道佛教化的这个地区，一般众生呢大致上的状况你就了解了。因为名号就是他教学的宗旨这个宗旨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所教化众生而来的娑婆世界众生是讲现前的不是过去未来，现前众生缺少慈悲心心不慈悲，心不清净，严重的染污。所以佛在这里教以什么为宗旨呢？以慈悲，以清净，要教这个，他缺少这个。这是最主要的，其他是其次的。所以放在佛的名号上，释迦。就是慈悲的意思。释迦梵成中也能忍，能够仁慈。摩尼呢是清净。那释迦牟尼佛这一代实教，最主要的叫什么？就是叫仁慈，叫清净。我们想想，今天仁慈跟清净能不能救这个社会？真能救啊！缺乏的就是这个东西汤恩比波斯说：“大臣，那大臣就是这个。”在佛名号当中孔孟。孔表示人孔曰成人，孟表的是义仁义也。父子之道，忠恕而已。我们用仁义忠恕，能不能救这个社会？能不能救这个地球灾难？能。一点都不错仁者爱人，己所不欲， 勿施于人。啊，以人存心呢，以意行事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循理叫做义，啊，不违背理道理，这叫义。啊，换一句话，义是什么呢？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讲的。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没有一样不是如理如合情合法，啊，这义也。啊，处理人心要正，啊，忠就是心正的，不偏不斜，啊，大公无私啊。忠啊，啊，恕，今天一定要用恕道，恕是原谅别人，干什么坏事都不要去追究，啊，饶恕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受过教育。我们中国把伦理道德教育丢掉200年了。丢掉好多代了，现在人违背伦理道德，你能说他错吗？你要说他错，那你就不义了，不仁不义了。啊，他自己不知道是错，他父母也不知道啊，再上去问他祖父母还不知道啊。啊，问他曾祖父母，那个问高祖父母以上，哎，才听说，嗯，有这么回事情。啊，200年至少8代呀、啊，啊，所以今天人犯什么样的过失，滔天大罪，都要原谅。啊，为什么要你怜悯心？没人教他。啊，人心本善，这老祖宗说的。啊，佛说的更圆满。人心就是佛，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是什么佛呢？是阿弥陀佛。我们看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，没看错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你们做善事习念，法本念的都很熟。善事习念是元朝中峰禅师他老人家会记的，啊，里面的开示都是他老人家的法语。啊，他在里面说过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。700年前人所说的，不是现在人讲的。啊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就知道自己怎么修。很得力，而且非常快速。啊，知道这个佛号怎么念法，知道净土怎么修法。真正这个法门最简最易，啊，最简单最容易。又是即圆即顿， 成就之高，不可思议。我们再看下面，你看，念了用的是脊柱啊，都是经上的。人王经何素云？摩尼者名也，释迦牟尼佛的名字，释迦是他的姓。啊，此云即摩，三业身口意。居其末也。离去是云，啊，离去是人王经的解释。摩尼者极静意，身口意其静，故曰摩尼。身口意极静。正是精进中诸根极尽，而极尽正是涅槃之理体。涅槃是梵语，印度话，意思就是清净寂灭。啊，或者的寂灭是涅槃的涅槃之体。啊，我们能够证六根在六尘境界上都是六根，明明白白，如如不动，这是什么境界？这是入大涅槃的境界。啊，这个名词一定要搞清楚，啊！很多人为涅槃就是死了，那个解释是错误的啊！啊，人死了成为原寂，那这样子是人不必修行了，哪个到最后不入大涅槃呢？哪个人不原寂呢？要知道，涅槃是活的时候真的。啊，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下，真正做到经上讲的这五个字：清净、平等、觉而不迷，就是在大般涅槃中。啊，他就安住在大般涅槃。啊，大涅槃是心地清净平等，觉而不迷。觉而不迷是慧，清净平等是定。啊，再往下看，由于云里分别之妄惑，诸根寂静。那分别一定要放下，这叫功夫。我们用什么方法放下呢？就用念佛。这个方法太好了。啊，我们的精神意念时间全部用在佛号上，啊，分别忘记掉了，啊，不要再分别了，啊，别人来问我们，我们随顺他的分别而分别，这就是诸佛菩萨应化在人间，啊，他们所说的。你不问他，他没事。啊，不问他，他住在摄相般若里头， 般若无知，他住在涅槃里头，清净寂灭，住在我们经上清净平等觉上。啊，你问他呢，他就起作用。啊，因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因众生的执着而执着，他自己没有分别执着。妙就妙在此地啊！贤首还原观上讲的随缘妙用，那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妙用啊，我们真分别真执着啊，我们有作用不妙啊，我们这个作用造业啊，业里头有善有恶，有染有净啊，各有其报啊。佛菩萨一切造作没有果报啊，为什么？他没造业，他现身说法啊，表演，这个里头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，没有染净，没有善恶，所以他没报。啊，我们没有在这些地方看出大乘的微妙，你不知道佛法是好，好在哪里，你说不出来；妙在哪里，说不出来。啊，你真知道之后，焉能不学？你肯定要学它啊！佛摄受众生力量多强，你才会体会到啊！我们自己学，老师去学，哎，自己摄受众生能力也就慢慢强起来了同一个道理啊，众生跟自己确实是一体。啊，诸根其尽，下面其如涅槃之理，故续曰：决定成等正觉，真大涅槃。这是第十二愿。啊，等正觉，这是僧六，意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大涅槃也是佛国之名，翻成中国意思若灭。啊，居云半涅槃，啊，居是居住，啊，成为半涅槃。般，这都是梵语了，翻成中国意思是云。啊，涅槃呢，翻成中国字是寂静。啊，所以般涅槃呢，也能翻成圆寂。圆是圆满，寂是寂灭，功德圆满，清净寂灭。以一重法界得被尘沙了，圆圆啊，这跟我们进一步的解释。啊，一，我们上再加一个字就更清楚了，仁义。啊，中国名词里头，仁义重法界，变法界。啊，得被尘沙。 啊，德上再加一个字道，大家就清楚了，道德、仁义道德，变法界虚空界，这是语言的意思。啊，体穷真性，本体穷尽真如法性。啊，本体这个名词里头说的含义。啊，什么是本体？哲学里头的一个名词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从这个体变现出来的，它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根源。啊，你像今天科学，科学认为物质的根源是什么？啊，把它分析为最小的物质，那是所有物质的本体。啊，80年前，科学家刚刚发现原子，认为原子是宇宙的本体。啊，在这80年之间的时候，科学进步很多。啊，把原子再分开，看出原子原来里头包括有电子、有核子、有中子。啊，原子还不是真正本体，再分。啊，又分成粒子，分成夸克。啊，粒子大概有几十种，夸克也有几十种。啊，1980年之后发现量子，更小的。啊，都是这个东西，《金刚经》上叫一合相嘛，就是这一个东西组合成。成所有物质现象，所有物质现象本体，这就指这个。那现在科学发现了，这物质现象不是这个东西，本体不是这个东西，本体是意念、念头。可是念头是有精神方面。啊，于是这些科学家呢也很大胆啊，说话了，说最近这个300年来，科学家这种二分法了是错误的啊。二分法什么？物理、心理，这叫二分法。二分法是错误的，误导了研究的方向。应该什么呢？应该是一体的，心理跟物理是一，不是二。二分呢，产生错误。啊，这是近代才发现。啊，那么这个要成立，能够真正成立了，就把这200-300年的物理啊，全部推翻了。啊，真理是不能推翻的。过去的这个。一般看法确实是有错误啊，将万法一体是佛的大乘经啊，阿赖耶讲的是一体啊，心理现象跟物理现象确实是一桩事情 啊，分开了就要遭难。啊，它是一，它不是二。那么佛法讲的一体是什么？这个本体是什么？本体是自信。一切法不离自信，自信也叫真心。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这是大乘经上常说的。啊，万法有差别，有各自独特的相分，但是性分完全是一个。啊，性不是现象，现在讲的是现象，它不是现象。啊，性里头没有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它没有现象。啊，所以今天科学跟哲学找不到它，因为它没有现象。科学跟哲学都要有现象，它才能找到，没有现象找不到。所以大乘教里的佛说过了，啊，用我们的意识，就是思想念头，啊，去想找这个宇宙的真相。啊，它范围在哪里呢？宏观宇宙，它能看到宇宙的边缘；微观世界，它能看到阿赖耶。这现在全兑现了，都被释迦牟尼佛说中了，但是自信他找不到。为什么找不到？因为他不是现象，他没有现象，你怎么找他？哎，你只要是现象，科学都有办法给找出来。他不是的，他存在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它没有现象。我们六根缘不到，啊，色法是物质现象，无根缘得到，眼看得到，耳听得到，手摸得到，啊，精神现象，这前五个没办法，找不到它，我念头找到它。我思想能找到他，啊，就是第六第七可以圆到他。自然现象呢，阿赖耶可以，阿赖耶的见分可以圆到他。他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那八识就不管用了，八识对他完全用不上了。科学跟哲学的基础没有离开八识五十一因素，他都用这个东西，用这个东西的极限，世尊所说的现在已经都达到极限了。那再进步呢，就是把这个事情讲得更清楚更明白了，找不到自信。啊，自信要怎么样？不用心意识，佛家就用参究，不能用研究，研究已经到了饱和点了，到了边缘了，啊，放弃研究，用参究就见到了。参究是什么？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你就见到，就见到是见性成佛。科学家全成佛啊，成佛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的明白了，真搞清楚了。啊，这叫成佛了。 成佛不是成神了，不是成仙了，不是啊。啊，是把宇宙万物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。啊，佛是明白人。啊，他跟中国这个圣很接近，但是比圣还清楚，还明了。啊，圣也是明了、明白的意思。啊，但是佛这个字的明了，比中国圣呢意思要深，这彻底明了。啊，他要你立妄想分别执着才明了，那中国圣呢并没有立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中国的圣人还是用阿赖耶识。啊，佛法里面的佛陀决定是转八十乘四智才成佛。啊，这是本体穷尽于真如法性，本体就现前了。妙觉相类，这其用，从提其用，啊，其用是妙啊，啊，妙是不着相，所有现象啊，对它都没有障碍。你看，微妙而断绝诸相之类，诸相怎么会累呢？你执着它就累，你分别它就累。啊，所以修行不能离开相啊，离开相修行，那是小乘行为啊。即相离相就是微妙。宗门大德所谓的啊，只要你定功真正成就了，六尘无欲弃尘，天天围绕着你如如不动啊，那叫真的定啊。啊，我看弥勒菩萨这个同学送过不少弥勒菩萨啊，摆在你看到了，里面有一个弥勒菩萨耳朵旁边有个小孩啊，拉着给套他耳朵，对吧？这耳根就是深沉，表深沉，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五个小孩六个小孩啊，七个小孩都可以。啊，五个小孩代表五欲，财色名食睡；六个小孩呢，代表六尘，色身香味触法；七个小孩代表这个七情，七情五欲，它是这样的。啊，那弥勒菩萨叫修定啊，你看七情五欲，一天到晚围绕着他。他笑眯眯的，如如不动。啊，不受他干扰，这叫大定啊，这叫大智啊。啊，大智大定，它就管用啊。啊，离开五欲、七情、六尘，那个定，那不是真定。没经过考试的听莲池大师 著创随笔里头有这么一段公案啊，公案就是讲故事，是真的真事啊，他把它写在著创随笔里头，也是莲池大师的一个同参道友啊，多年呢在深山里面修行啊，自以为心地很清净，如如不动啊，城里面这些学佛的居士知道这个人，把他请下山了啊，请下山呢，住到城里面去，城区热闹啊，他就迷了啊，跟莲池大师见面，莲池大师说啊，就跟他讲啊，啊，他说有这么一个人在深山入定啊，以为功夫成就了啊，一下山之后呀，迷在五欲六尘里头。他就问是谁呀？莲池大师就是老兄啊。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他，初学禅定是要在深山啊，远离尘世，真正禅定要在世禅呢，你真正经得起考验呢啊，你去接触一下，如果不行赶快回去啊，真经得起考验不动摇，行出来教化众生，行菩萨道啊，这就说明他功夫没成就啊，一下山就被染污了啊，这种成这个功夫不能修大成，修大成就堕落了啊，所以这些我们自己要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啊，修行人尚且如此，那不是修行人啊，他今天为名闻利养动心辩解学坏了，我们就不能怪他了啊，今天社会风气不是一个地区，全世界啊，走到哪里都一样啊啊，都是一股歪风啊，吹遍了全世界啊，什么人干的呢？魔王不寻啊，我在香港讲解，魔王不寻来找我啊，说我没有告诉他，就侵犯他的道场。我说没这种事情啊，我们从来没有侵犯过别人的道场啊。他说怎么没有啊？啊，你搞的卫星网络，那就是的啊。我才恍然大悟。哦，原来全世界的卫星网络是波旬的道场，我们是有网络也有卫星，没有通知他，所以我就给他立个牌位，你看我摄影棚里有魔王波旬的牌位，我请他来天津，请他大慈大悲啊，别障碍佛法，你也做的好事嘛 啊，让我们卫星邪正都有。啊，我说这是慈悲吧？你说吧，正的你都禁止，啊，你都这个拒绝，全是邪的，那这世界不就完了？世界毁灭了，魔王也有罪呀、啊！哎，你要负因果责任啊！我请他来听经，我们一起来修复。啊，人造业要受报，魔造业还是要受报啊！不能说造业不受报，是魔王不受报，没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他来找我，让我们要了解啊，一桩事实真相。啊，我们智慧就向上提升了。啊，以后这个佛门或者是宗教，要用卫星弘法，用这个网络弘法。先跟魔王打招呼啊，我们礼貌都到了，嗯，不管他同不同意，我们通知你了啊，希望你护持啊，你也做点好事啊，他也讲理嘛，他不是不讲理的。微妙断绝诸相之类啊，不受外面境界影响，这就是寂，寂就是定。看因界的定啊，因定开慧。下面贤首心经六疏啊，贤首大师的心经注解，曰涅槃。此云缘起，此是中国，中国文里头的意思，缘起的意思，为得无不备也，成缘；障无不尽，成寂。啊，这个解释得好。啊，得，一切众德完全具备。那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，中国人讲德，不出欲界，啊，就是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里面有重复的，要是通通把它归纳起来，12个字啊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这12个字全都具足了，这叫缘呐。啊，在大乘佛法里面，我们敬重学会当年是在美国成立的啊，第一个会是在温哥华，第二个会是在美国加州，美国敬宗学会，那在桑尼维尔，杨一华居士主持这个会，现在活动啊，还很不错，啊，很殊胜。 我们都有联系。啊，这个会成立，我们写了个缘起，提出修行五个德目，啊，很简单，不麻烦。啊，第一个，我们所依据的，净宗所依据的，是敬业三福。《观无量寿经》佛说的三条，总共十一句。啊，第一条，第一个福，人天福报。啊，第一是人天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四句。啊，孝亲尊师，我们落实在《弟子规》。你得真干呐、啊！你不真干是假的。啊，慈心不杀，我们落实在《感应篇》。道家的《感应篇》跟我们讲因果报应，190几条。有善有恶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啊，在底下就修十善业，由此可知。唐朝时候，祖师大德们把小乘经停住了，不学了，用儒道代替小乘，啊，这个做法了成功了，啊，你看唐朝中叶到现在差不多1400年，这1400年里面多少高僧大德。那说明这个做法了是正确的。啊，如果我们不学儒道，那就得学阿弥，要从这上扎根。啊，如果我们用《弟子规》用《感应篇》，这根就固了。所以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那个孝养父母、奉师师长怎么落实啊？怎么去做啊？啊，你不真去做，真正把所学的东西变成生活，变成思想，啊，变成行为指导原则，你一切都落空了。根之根啊，我们把十善，把这个弟子规看作什么呢？我们大乘的根本戒。那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感应篇，你十善业道做不到啊。这么多年来我们走了很多地方啊，看到我们同修在家十善业做不到，出家沙弥律所做不到，什么原因？我们想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，我们都没有根。原本这根是家庭奠定的啊，中国古时候家家小孩一出生就叫伦理道德，不是讲经讲给听啊，是怎么教法呢？父母做出榜样来给他看，他一出生他就会看 就会听。他懂得人的意思，他说不出来。啊，所以父母把《弟子规》做给他看。那父母还年轻啊，他祖父母都还在啊，看他怎样孝养父母。哦，他都就学会了。啊，大家，这家族有做官的，或者有发大财的，有大事业的，大概都着重胎教，小户人家就没有了。啊，不重视胎教，但是畜生都知道，在小孩面前要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一切不善的，不能让小孩看见，不能让小孩听到，这婴儿。不可以让小孩接触到。啊，小孩在出生到三岁的1000天，他所接触到都是纯正，没有邪恶，是这么扎根的。所以古人呢，他有那么大的成就啊，根深蒂固啊。我们现在人没有。啊，这种教育在民国初年，民国20年前，啊，还有一些重视文化的人，还有，少了，很少了，不多。啊，我们家乡那个地方是受桐城派的影响。啊，桐城派在明清年代。起很大的作用啊，所以我们家乡啊，乡下小孩没有不读书的啊，老人没有说不给小孩做好样子的啊，风气啊，还有一点点啊，残余的些深。风气还有一点，我们小时候接触到的，啊，可以比我小个3、4岁的，就接触不到了，就没有了。乡下私塾改成小学，啊，对中国古来这些东西不教了，不讲了，找了一些年轻的老师。啊，以前读四书的这古书的这些呢，不要了，就没有了，没人讲了。啊，这些因素我们都要晓得。啊，我们应该要怎么做？要搞，希望传统文化复兴要怎么做？你心里就有底子啊！必须我们自己做出榜样，自己做不出榜样来的时候，那全是假的啊！做出榜样很辛苦啊！啊，这个苦头不出不吃，你不会有建树啊！除此一法之外，没有第二法了。样样都要做出好样子，给现在社会大众看，啊，让他感受。啊，让他感动接受。啊，慢慢在发扬光大。啊，要有好家庭，在家学佛同学，啊，家庭是最好的榜样，给别人的家庭做好榜样。啊，佛法里面讲团体， 团体要跟团体做最好的榜样。啊，最好的榜样就是六合敬。如果不合，全完了，全毁掉了。啊，是一个和睦团体，一个和睦家庭，里面有一个人不和，那个罪过比什么都重。啊，破和合众，罪过是阿鼻地狱。啊，佛说话句句是实话，不是吓唬人的。啊，跟你讲是真的，将来你堕阿鼻地狱，你不会怪罪佛。为什么你早不说？早就告诉你了。啊，你自己不相信，你自己不肯干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啊，所以三福根之根呐，《弟子规》又是根之根。怎么可以疏忽？啊，没有这个基础，戒律全部落空。你自己修不成，你也教不成。啊，发什么心都没用。啊，可见这个东西重要。有了这个根呢，再往上提升，就学佛了。啊，小乘佛法。啊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中戒，不犯威仪。建立在第一佛的基础上啊，没有第一佛，就不会有第二佛。盖房子，第一佛是第一层呐，第二佛是第二层。二层一定盖在第一层的基础上。啊，第三福是大乘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这个因果说老实话，就是指敬宗、念佛、成佛。啊，读诵大乘全经行者，你看，是一句，十句是自利。成就自己，最后一句弘法利生，全经行者。啊，你去教化有缘的人，我们要以这个作为修学的指南呢。啊，最高指导原则不能违背。啊，第二个科目就是六合，人与人之间不合就完了。啊，重视六合，六合如何能做到？要求我跟别人合，不要求别人跟我合，六合才能成就。啊，要求别人跟我合难呐，那是假的，不会成。要求我跟他和，啊，你也能和呢，这就能同住。啊，你不能和了，我就离开。处处忍，处处让。啊，所以有一个六合的团体出现。这佛门有福啊！啊，我们就知道佛法有可能兴旺起来。他有个例子在，啊，道场，你看看这道场就是榜样。啊，所有道场都向这个道场学习。啊，道场建立个榜样。家庭要建一个榜样，各个行业都可以建一个榜样，各个宗教都可以建立一个榜样。 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呐、啊！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增高品位。啊，你往生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品位？啊，你做了大好事。做真正好事，如果有自己名利在里头就完了，全都毁掉了。啊，有丝毫名利在里头毁掉了，这是最困难的一桩事情。为什么呢？有人呢，以为自己名利先都断了，他并不知道啊。那种微细的烦恼自己不能觉察。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每一天不能离开经典，不离开经典就是不离开佛菩萨，经典是佛菩萨教诲啊，要用多量的时间用在经典上，你去读诵，你去研究啊，字字句句都要认真，一个字都不能放弃，越熟会看到经典意思越多。啊，我读经得有个习惯，我用新本子，不用旧本子。啊，有什么好处呢？旧本子是以前读过的，我再换这个新本子都有新的意思出来，不受以前那个干扰，哎，全是新的啊，真干的人境界年年不一样啊，去年读的是那个境界，今年是新的境界啊，不要去跟前面比较，今年一完之后拿这两东西一对，你就不一样了，知道自己提升了啊。如果是讲经分享更明显了啊，用旧的年年都一样啊，就像学校里教书啊，教一年级的老师每年都教 一年级，就用一部教科书一样的材料，教了一辈子都不会有进步，他就停在那个地方，没法子提升啊。啊，你教的东西是教一年级，可是年年我不用旧东西，年年想那味道不一样啊。啊，你才能讲得透啊，讲得明白了，学生听得欢喜啊。啊，他听不厌呢、啊。啊，教不倦，听不厌，你的教学成功了。啊，一定要认真。啊，要精进。自己的受用多，我常说别人的得到的利益有三分，自己得七分。大涅槃经者，指大乘啊，大乘大涅槃者，指大乘之涅槃。皆非小乘，大乘涅槃具化身、般若、解脱三德，有常乐我净四德，立分段变异二种生死，具无量 至无边之深智，是大乘涅槃。这一段话是念老总结的，总结这一段的意思啊，解得很好，解得很清楚啊。大乘涅槃里头有法身，有智慧，解脱是自在，这三德啊，解脱是无碍呀，自在呀。啊，而且每一种里面呢，都有常乐国境四德，法身有常乐国境，智慧有常乐国境，自在有常乐国境，有真谛有我。啊，常永恒不变，不生不灭，这叫常。啊，乐就是前面所说的永离烦恼，没有障碍啊，里面没有我，没有苦啊，这是乐。我是自在的意思，主宰的意思，自己能给自己做主啊，真火啊，凡夫没有，圣人有苦啊，凡夫何以说无我呢？我想我身心健康，不要有病，能做得到吗？如果有我是做得到啊，我能做主啊。那一年比一年衰老，那健康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，这无我。如果有我的话，哎，年岁可以延长，身体健康啊如故，不受年龄的约束，那多自在呀！做不到啊。啊，从主宰的意思，自在的意思，没有啊。觉悟的人做到。啊，所以法身里头有，正法身的菩萨，他统统去做啊。谁正法身？十报庄严图全正的法身。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从初住到等觉，这全部都真的啊！法身般若解脱，统统真的，叫三德密藏啊！常乐我净是四德，这四德统统具足。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，这个秘密到现在我们才算是真相信了，不怀疑了，以前搞这个搞不清楚啊。啊，这个是科学给我们的帮助啊，念力的秘密把这个秘密给揭穿。啊，其实佛在经上常说，我们体会不到，没有这个智慧。佛常讲呢， 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比科学家早3000年。我们听了无数遍，就是听不懂。不能了解他的意思。啊，科学家的科学的实验证明报告。啊，物质的基础是一念。八识里都讲过。阿赖耶的境界相我们都知道。所有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境界相。啊，阿赖耶境界相从哪里来呢？是从见分来的。啊，古大德的注解里头说，见分要见，相分就出来了。这么个讲法，没错。现在我们明白，见分要见，为什么就出相分？啊，现在科学家告诉我，物质现象是从见分里面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它的体就是见分。啊，这是古代人注解的时候没注清楚啊。啊，没注清楚，我们相信他也没搞清楚。啊，所以就这样含含糊糊地传下来。我们虽然学了，总有疑惑。啊，要如果说明物质现象的基础是一念，那我们清楚了。啊，科学家这么一说，我们再回头看看经文上讲的阿赖耶，没错啊，就是科学家所讲的。啊，阿赖耶的三细相，第一个业相。啊，业相从哪来的？迷失了自性，自性变现出来的，是自性迷的现象，产生这个幻象。啊，自性没有迷悟，一念不觉会产生这个现象，这个现象叫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第一个现象业相。科学家称它为能量。啊，从能量里头变现出信息。啊，信息就是阿赖耶的见分。啊，也称为转向、转变。转变为物质，最境界相。啊，实际上物质里头是物质里头不仅是纯物质，它有精神在。佛法里面讲的色受想行识，任何物质都具足色受想行识，没有受想行识，物质就没有。物质一定有受想行识。这么说来，整个宇宙用现在人的说法，它是有机体啊，也就是全都是活活泼泼的啊。我们心经明白明了了，心经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这科学家看到了啊，五蕴真的是空的。有没有？有。有为什么是空的？它存在的时间太短了。啊，这个现象存在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。啊，所以科学家讲，单独的这一个现象，无论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 毫无意义。啊，它就像闪电一样，一闪就没有了，比闪电快，快得太多了。你想，一秒钟闪光1600兆次，那一次你怎么能掌握得住？你怎么能看得到？连老式的电影，一秒钟放映的幻灯片才24张，那里头一张我们就看不到。啊，我们一秒钟就有印象了。一秒钟才24张，24张重叠在一起，啊，成为一个动画片。啊，科学家叫做纠缠，这个名词很好。纠缠在一起，你所以看到现象。啊，你看到它存在，单独一个看不到。无论是物质，无论是精神，乃至于自然现象，单一你决定看不到。啊，所以说它毫无意义。啊，纠缠在一起才发现了，啊，知道它存在。啊，那么纠缠多久？这是佛法讲，通通是缘。有的时间长一点，有的时间很短促。啊，为什么？它有变化。为什么？念头有变化，随物质它有变化，它随着念头转的。所以科学最近才提出这4个字：一心空无。啊，用我们的意念来控制物质。啊，这个现象头一个就可以用在疗愈上。我们生病治疗，把病治好，可以用在这上。啊，让自己身体永远身心健康，不生病啊！哎，离开病苦啊！啊，病是由业障来的，由烦恼来的。我们远离烦恼，我们消除业障，啊，通通用意念呢。是妙不可言啊，只要你会用啊。啊，阿罗汉以上全都会用。啊，所以阿罗汉虽然没真的发身，没开智慧。啊，那个解脱他得了有一点呢，有一点自在啊。啊，就他会用了。如果我们用一句阿弥陀佛，比他还厉害啊！啊，这种功力的时候超过阿罗汉了，我们要懂得了。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开始用它。啊，知道阿弥陀佛无量功德。啊，万德庄严。没开始用，如果要开始用啊，效果就不可思议了。静是清净，这是真的，从来没有染污。啊，不执着就没有染污，染污是第七识，一根染污一。它就是染物， 啊，这个一根从哪来的呢？四种烦恼造成的。第一个是我知、我见啊，我见就是我知，执着有个我，它不是执着身。啊，身见很粗，把身当作我啊，这是六道凡夫啊。二乘人已经破身见，粗果虚脱环，不执着身是我啊，那比我们就厉害多了。啊，他执着什么生活呢？阿赖耶见分里头的一分，意味生活执着阿赖耶相分里面的一分，作为我身，万事万法所有物质现象都是阿赖耶的相分，从这些相分里面执着这一分，以为是自己的身啊，执着这个念头，以为是自己的心，全都错了啊！不知道整个阿赖耶是我啊，整个阿赖耶是迷了的我，没觉悟。一觉悟了，阿赖耶就没有了。觉悟就回归自性了，啊，自性里的真我。但是自性全体是我，不是局限，不是自性里的一部分，那就变成阿赖耶了，那就错了。啊，自性全体是我，自性全体是我呢？那就整个宇宙一切万物统统是我，所以大乘佛法里头是说明变法界虚空界是我啊，一体呀！啊，所以慈悲心讲到悲，同体大悲。啊，变法界所有万事万物跟我同一个体，就是同一个自性。啊，还原观上讲的好啊，一体，自性清净圆明体，阿弥陀佛是他，释迦如来也是他，药师如来也是他。设方所有一切诸佛、一切菩萨都是他，啊，六道众生是他，地狱恶鬼畜生却是他，除他之外什么都没有，他是本体，能生万法，万法就是他，这搞清楚啊，是一不是二啊。然后你心量就脱开了，啊，对一切人的爱护就跟爱护自己一样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啊，这叫见性了。没有见性的人有分别有执着，啊，有你我他，见性了没有了。见性了之后，你我他是随顺他分别。他还在迷，啊，认为这样，认为那样，随顺他。你说什么都好，随顺。啊，为什么这个事情讲不通的呀？不随顺就自己找麻烦了。随顺，哎，我知道你不知道。啊，知道的人永远随顺众生，才能帮助他觉悟。慢慢帮助他。 啊，学会用意念解决问题。啊，如果身心健康，老而不衰，啊，这是人家。大概与人交往，第一个受注目的焦点，啊，他羡慕你，你为什么不老啊？啊，你为什么不生病啊？这大家都想要的，哎，你就可以教他一招了。啊，把念佛这个道理，把其中意念这个道理，至心一处，无私不办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个讲给他听。啊，这跟你讲道理呀，你去想一想啊。啊，我们不谈佛法，什么叫佛？不告诉你，啊，那个太高了，那秘密，你还差远了，慢慢来。啊，先把你迫切需要的告诉你，啊，告诉他要素食，很重要。啊，现在的动物不能吃，不像从前。为什么？从前这个动物生活在干净的土地上，它很健康，它不带病毒。现在的动物，地球被染污了，水被染污了，啊，水土被染污了，所以不但是动物带有病毒，植物都带有病毒。这不健康啊，千万不能够吃动物，连鱼都不能吃，海水、江河通通受了染污。啊，这都是科学带来的恩惠呀。啊，逼着我们自己要自己耕种。吃的才放心，没法子啊！所以我们在澳洲真的自己耕种啊，啊，买了土地，和中国大概有10,000亩啊，我们自己不会耕种，找农夫，不用化肥，不用农药，你给我种。啊，用原始的方法给我耕种。啊，我们付他的工资。啊，他做一天多少钱？给钱给他。啊，划得来啊，收成之后，我们可以多余的可以卖，卖了付他们钱还有多余的。啊，去年我们收成小米。啊，收了13,000公斤，我们吃不了那么多。啊，在市场卖呀，我们东西人家喜欢，有机的，没有化肥，没有农药啊。啊，所以今年我们计划种东西很多。啊，我们种马铃薯，种玉米。啊，还是在实验种稻米，种小麦，啊，种粮食，啊，蔬菜，我们开辟大菜园，啊，蔬菜太多了吃不完，可以送到超级市场去卖，有机蔬菜，啊，自给自足啊，啊，首先自己吃得心安。但今天不走这个路，真的提心吊胆。市场买东西，敢吃吗？那如果有疑心，那就真不敢吃。 为什么呢？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我疑惑那个地方，那个不干净啊，那就不能吃。啊，真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就是有农药的，你相信它没有，你吃的没事。啊，没有农药，你相信它有，吃了都有事情。啊，这就是一心空无的道理。啊，所以我们念头纯净纯善，对外面不怀疑。啊，也不要宣扬不怀疑。我们自给自足，这是最上之策。现在时间到了，啊，我们就学到此地，啊，这一段的意思还没说完。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60页，第460页，第一行，从第一行。从第二句看起，啊，立分段，变异二生死，居无边之深智，是大乘涅槃。这向下了，为我们说明。大乘跟小乘涅槃呢不一样，啊，那么先说大乘分段，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。譬如我们现在在人道有分段生死，从出生那一天起到这个身体死亡，这叫一段，啊，这叫分段生死。变异生死呢，跟这个不一样，变异并没有，并不是真的有生死，啊，生死是代表苦，生死很苦，变异必定受一番苦头。啊，譬如在学校念书，啊，你上一年级，一年的辛苦，啊，成绩，及格，你第二年升二年级了，第一年死了，二年级生了，这叫变异，从一年级变到第二年级，二年级变到三年级，所以变异这个阶段就很多。啊，修行，你比如从菩萨吧，摄性位，从初性位到二性位是变异生死，二性到三性位也是变异生死。 啊，我们要是用小乘来看呢，就很清楚。小乘是断，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里头先断见烦恼，见惑，啊，见惑三界八十八品，断尽了，证出果，在大乘也是的，断尽了。正初心位的菩萨，这在语言不同，遇到大乘就学大乘，遇到小乘呢就学小乘，啊，语言不一样，断证功夫相同。那么从初果要升到二果，必须要断四惑，四惑有八十八品啊，先断前面最强烈的这种烦恼，六品，先断六品惑啊，这从初果的时候就升到二果了啊，所以他必须要断烦恼才能向上提升啊，它不是分段生死，它是变异啊。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变异的情形就非常之多，六道里头两种生死都要受，这两种生死通通都断了啊，立分段变异而生死，烦恼断，智慧就现前。烦恼跟智慧是一桩事，明暗的两面，一体的两面啊，所以烦恼轻，智慧就长，烦恼本身就变成智慧，迷的时候智慧就变成烦恼，其实是一桩事情啊，具无边之神智啊，啊，因为你断的是身的生死，分断跟变异都是从身说的啊，身要受苦啊，要努力的学习啊，所以烦恼断了，智慧就长，具无边的神智。这个呢是大乘涅槃啊的智慧了。至于二乘呢，在三德之中啊，仅居解脱。跟前面所说的三德，它只有一个解脱，解脱还不完全，少分啊，我们讲少分、多分、满分，阿罗汉得的是少分，全教菩萨得的是多分，化身菩萨得的是满分。化身小乘没证得，般若小乘也没证得啊，这个小乘跟大乘差别很大了，所以至于二乘啊，三德见得尽居解脱，这个四义当中呢，常乐我净，这四净德 啊，四种经德。只有常乐净也是得少分。这个四经德前面给诸位报告过了，法身里面具足啊，法身里头有常乐净，般若里头有常乐净，解脱里头有常乐净啊，因为小乘直离分段直放下了见思烦恼，在华严经里面讲呢，他直放下执着。诸位要知道，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啊，华严讲的分别就是尘沙烦恼啊，妄想就是无明烦恼，名词用的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见思烦恼虽然断尽了，它有尘沙，有无明啊，解脱没有完全真的。法身般若完全没有啊，解脱可以说有局部有少分，因为他没有见思烦恼了。那四净德里头呢，这个解脱里头有常有乐有净，我没断了啊，你看四净德只有常乐净啊，我主宰自在他没有得到所以但离分段呢，分段生死没有了，变异生死还有，慧生灭智啊，这是小乘涅槃啊，是为小乘涅槃，慧生灭智，这也是佛门的术语啊，就是佛门里头专有名词，说二乘之人断三界之烦恼后啊，这个三界的烦恼就是见思烦恼啊，诸位一定要晓得，有见思烦恼就有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是见思烦恼来的。见思烦恼断掉了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对于执着要看淡，要放下。这是烦恼里头最粗重的一环。啊，对我们往生会造成严重的障碍啊，这种烦恼如果轻了，可以说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，这种烦恼重，念佛也不容易往生，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，对什么事情要淡化，别认真，执着就是太认真了啊，世间人认为认真是好事啊，佛大乘佛法里也是，虽事上认真，他心上没有，这叫妙用。事上认真是管理行政啊，管理一个团体，你不认真怎么行啊？寺庙是个团体，它有戒律，它有规矩啊，治法的人怎么可以不认真呢？啊，治法的是菩萨， 事上认真，理上没有；相上认真，心里清净平等，痕迹都不着，这叫菩萨。啊，所以菩萨具足法身般若解脱，具足圆满的常乐我净四德，不一样啊！啊，凡夫执着，他生烦恼啊，他不生智慧呀、啊，他心染着，他不清净啊。啊，所以小乘人把这个放下，放下什么都不敢，他怎么样呢？慧身灭智啊，断烦三界烦恼之后，入火光三昧，他自己有能力，三昧是禅定，在定中啊，升起火光，把自己身体烧掉啊，死了火化了，火化不要别人帮忙，自己有三昧火啊，能把这个身体烧成灰啊，这叫灰身灭智，身没有了，烧掉了，烧成灰了，智也没有。啊，所以他不生智慧，啊，归入空寂无为之涅槃界。小乘涅槃叫偏真涅槃，真是讲空，就是偏空。啊，实际上空有两边都不可得，这才是事实真相啊！凡夫着有，二乘着空，都是偏在一边。啊，大乘有智慧，空有两边都不着。啊，空从哪里来的？是对凡夫执着有，给你说个空。对二乘呢，执着空给你说个有，点醒你啊，超越空有，上面还讲染净啊，染净也是对立的，这个染要断掉，净也不能执着，执着有个净，这个净已经变成染污了四圣法界是净土，六道凡夫是染土，染净是从这儿来的啊！所以四圣法界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要用净土的术语来讲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方便有余土啊，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啊，释迦牟尼佛有十报庄严土啊，他自己的报身住十报土啊，那么这个是小乘啊，二乘呢有声闻跟缘觉，他们最终的目的啊，世尊为这个事情呵斥小乘呢，说他们是骄牙败种。为什么呢？只顾自利，不知道度众生，不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不度众生就是不度自己， 把自己放在偏真涅槃里头，那个里头清净无为，不堕落也不能提升，错了。不堕落是好事，不能提升就不是好事。啊，但是他们都有期限的。啊，阿罗汉根性比较烈，什么时候回头呢？知道错了，回头是岸了。啊，这个回头就是回小向大。啊，阿罗汉有20000劫，他在这个涅槃里头住20000劫，他会回头。辟支佛比他聪明，辟支佛只要10000劫，啊，10000劫就回头了，阿罗汉要20000劫。啊，不是不能回头，也就是说，在菩提道上啊，这个地方耽误了20000劫的事，这么长的时间，他停在那里不动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语言不同啊。啊，像在我们这个世间，南洋都是小城。啊，在那边遇到的一定是小乘教，啊，他们修行也挺认真的，我也去访问过他们，啊，问题发生在哪里呢？发生在不研究经教，只念经不研究，不细讲，不能把经里面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，把经典里面的教训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，那叫真学佛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12年讲阿含经，要像他们现在这个样子，谁肯跟释迦牟尼佛学？没人呢。佛当年住世这个十二年，天天讲经教学。啊，那些比丘也很厉害呀。聪明的，智慧高的，慈悲心重的，学了就会跟别人分享。啊，他去讲给别人听啊，他去做出来给别人看呢，所以这个影响面就很大了。这真佛弟子。啊，遇到困难问题，向佛请教，佛会教大家，他们的问题以及佛所教诲的，全写在四阿含里头。我们读四阿含就知道了。啊，今天我们学佛，脱离了佛教的经典。所以学的不像啊，大乘小乘都是这样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不能怪他，怪人。我们一定要知道反省， 一定知道自己勉励自己，我们重新来带头。那么在中国学佛的接触的当然是大乘，中国没有小乘。啊，但是诸位晓得，没有小乘肯定没有大乘，小乘是大乘的基础。啊，小乘经典，我们汉文翻译的四阿含，跟南传巴利文的藏经去比对，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，巴利文经典比我们汉文多的大概五十几部，总共3000多部，他只比我们多50几部。由这个地方可以看见，我们中国古人对小乘的重视，小乘经几乎全部翻译过来。啊，现在没人学了。啊，当年我们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，老师我估计应该选的有50-60种小乘经，啊，我听他讲的，我在台中那个时期，他讲这些阿含经里选的这个小部经，我大概学20几种。啊，像我第一部学的阿难问师父偈雄经，就是阿含里的选出来的。啊，可是现在没有人学了，讲不行呢，念不行呢，要一教奉行。啊，有讲有听有研究的，没有人真干的，这个在佛法里头叫末法时期，没人真干。啊，有讲经有听经有真干的，这是佛法相法时期。如果有正果的，有念佛往生的，正往生了，那叫正法时期。啊，正法久住，我们非常向往。今天正法久住只有一门，净土宗。啊，往生就是正果。啊，禅宗里头必须明心见性，那就正法救助。啊，教下里头一定是大开圆解。啊，这是正法救助，不容易。啊，所以现在就是黄念老讲的话，84000法门能成就的唯此一门。黄念老的禅 跟虚云老和尚学的。啊，他的密好像是跟贡格老人学的。啊，他在密宗是金刚上师的身份。最后他念佛往生。啊，往生前半年。每一天他是万缘放下。一天14万声佛号。念佛走的。啊，他用的是追顶念佛，一句接一句。拼命的。示现给我们看了。给我们做样子。得要这样干才能往生啊。啊，这往生前半年，我们如果要把往生的日子定在2012年12月21日之前，我们差不多现在可以开始了，要真干了。啊，要有充分的时间呢，准备到极乐世界去。这个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啊，我们想学这个法门，学那个法门，行，到极乐世界再学。现在不行，没有时间，也没人教你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老师是弥陀如来，学长是诸位不处菩萨。啊，文殊普贤、观音师至、弥勒菩萨到那里全见到了。啊，不是在此地看到你塑木雕的像啊，不是啊，到那真人看到了。啊，还有这经上讲的居士当中，跟文殊普贤同样地位的法身菩萨16正寺，我们天天念他的名字，跟他有缘，到那个地方个个都见到了。那你有好老师，有好的同参道友，成就快速，没有障碍，没有灾难。啊，小乘这个涅槃佛并不赞成。啊，烧身灭心归如空寂无为。对自对他都没有好处。啊，对自己如果是声闻20000劫停在那里没进步，如果是辟支佛10000劫这么长的时间没进步，这对自己没好处。啊，不能发心教化众生，不能利益社会，所以 于自于他都不利。啊，小乘应该在证得出国之后，就要回小向大。那个进步就快呀！啊，要学诸佛如来，化身大士，念念不忘苦难众生，啊，全心全力的去帮助他们，这个就对了。啊，大乘里面正果，化身般若解脱，圆满正道。啊，如果是修净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正道了。真的是最简单、最容易的方法。获得最圆满啊，最快速的成就。下面我们看第十三愿，光明无量愿。这一愿也是善导大师所选中的四十八愿里头最重要的五愿。啊，前面第十二愿必成正觉。啊，这一愿也选中了，光明无量。我们看经文：我作佛时，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觉身诸佛，甚于日月之明啊，千万亿倍。这一章里头具足两愿，啊，千万亿倍以上，就是我们念的这一段，这是第十三愿，光明无量愿。若有众生以下，是下面第十四愿。啊，促光安乐愿。啊，第十三与第十五，啊，十三是这一愿，十五寿命无量愿，净因成为，是法身愿，以其是法身成就也。真切以此二愿为真报身之德，又为此光寿无量二愿，为方便法身大悲之本呐。盖无量寿则殊穷三际，佛身常住众生有意也。无量光呢是横遍十方，得用周遍摄化无尽，故为大悲方便之本，报身之实德也。这一段文静音是小慧愿，啊，就是他的注《无量寿经注解》成为译疏，啊，《无量寿经译疏》他做的，隋朝时候的人， 啊，他称光明无量、寿命无量这两愿是十法身愿。啊，因为这两愿讲的就是法身成就。法身光明无量，法身寿命无量，真的无量啊，不是三大乘起解。啊，光明是讲空间，寿命是讲时间。无尽的时空，交织在一起。啊，现在科学家所讲的纠缠，啊，这就是法身。啊，日本真解以此二愿为报身之德，啊，也能讲得通。又为此光寿无量二愿，啊，光明无量跟地寿、寿命无量这两愿，为方便发生大悲之本。方便发生，就是报身。现在哪里呢？这个身现在十报庄严土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十报土的菩萨有感，佛有因呐，这个佛是究竟圆满佛。华严经称为妙觉，啊，妙觉不住十宝图，住长吉光，啊，可是十宝图里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有感，他就有应，他应现在十宝庄严图。所以叫方便法身啊，大悲之本，光明、寿量，这两个是法身得了，法身起作用就是这个二得了，同体。大悲无缘大慈，啊，这个下面念老为我们解释的无量寿恒啊，数穷三际，佛身常住，这是有相的，在十宝庄严土啊。妙觉如来 示现在十宝庄严土，是帮助四十一位法身大士。这些大菩萨，个个都是明心见性，直施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尽，留在十宝土。佛在这个地方呢，也是帮助他们断无始无明习气。为他们示现，度化众生种种方便。这些种种方便都是信德。妙觉如来他真的圆满。法身菩萨真的也圆满。但是没有妙觉如来那样明显，那样清楚。因为他们带着无明。妙觉如来不带无明，没有无明。给他们做榜样。这些现身，佛的现身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他们没有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当然不可能有分别之处。这十宝图的状况啊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一个圆满的十宝图。他那个十宝图啊，延伸到方便也是十宝图，同居也是十宝图，借作阿惟越支菩萨。这是不可思议难信之法。难信不是十宝图，十宝图容易相信，难信就是下面的两图。同居跟方便两土，这真难行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见思烦恼没断，尘沙烦恼没断，怎么可能智慧神通道理跟法身大士平等？没人相信啊！所以叫难信之法。这是什么？是弥陀本愿威神加持他的，他们能接受得到。阿弥陀佛想把这个能力加持给我们，我们接受不了，不能接受，他们居然有能力接受。佛慈悲呀，不是不加持，分分秒秒都在加持。我们抗拒的力量太大了，信佛众生三无差别。这个力量是平等的。我们有抗拒，最严重的抗拒就是分别执着。 啊，不接受我。啊，那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同居土下下品，到极乐世界，妄想分别执着有没有？有，但是不起作用。对于弥陀本愿加持，完全接受，不抗拒了。妙就妙在此地。啊，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佛在经上说的，这桩事情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。啊，即使是等觉菩萨，也不能完全搞清楚。为什么呢？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，等觉菩萨没有回归自信，没有入常寂光，他不知道。我们把这些原理原则搞清楚了，啊，那重要的要做的。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。放下就对了，不要再执着了，不要再分别了。啊，起心动念我们做不到，太微细了。我们从粗的下手，啊，从执着、从分别下手，就是尽量的淡化。第六意识的分别，第七识的执着，这与相宗修学的原理相应。啊，这就是相宗的转世成智。我渐渐学着不用识，学习用智。智是什么？你放下之后，智慧自然升起来。人头脑冷静就是智。心定下来就是智。心乱了就是识。心里面有贪嗔痴慢疑。有妄想分别执着，那是识，那是迷，那不是觉。那这个要分清楚，搞明白。啊，光跟受。都是自心里头本有的，本自具足啊，就是因为有烦恼啊，光跟受啊都不见了，啊，都迷了，在极乐世界，光寿无量，是方便法身。十报土的法身，就是方便法身。常寂光才是真正的法身，圆满的法身。法身无相啊，常寂光有相啊，所以叫方便法身啊。啊，你看菩萨所流出来的，这从自信所流出来的，同体大悲，无缘大 慈。这个最明显的就是在十宝图里头看，人人皆是啊，个个不无啊，殊胜庄严，无与伦比啊！啊，弥陀慈悲，个个都像弥陀一样的慈悲。啊，所以无量寿殊穷三界，这是真无量寿，这不是假的，不是有量的无量。啊，佛身常住，众生有依靠啊。佛不常住，众生没有依靠啊。啊，无量光呢，在横遍十方。光是智慧，智慧遍照十方，得用周边了。光中有无量的啊，德是讲德能，以这种德能教化一切众生啊，帮助一切众生。帮他破迷起心，帮他破迷开悟，帮他信愿持名，得生净土。故为大悲方便之本。报身之实德也，这德不是假的，是真实的，它真起作用啊，真能帮助无量无边众生。故知愿中自是光寿无量，是为一切众生悉皆光寿无量。你看，自他不二，自他是一体，自己光寿无量，是为了成就一切众生的光寿无量。这个意思很深的。你要教别人，你自己不先成就，你就教不了别人。别人不会相信。啊，阿弥陀佛要教所有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人，都能证得究竟圆满的心得，就是无量光寿。啊，他自己先显示出来给你看了，他有，我也有，你也有，没有一个人没有。啊，那我们讲教育最成功的，在变法界、虚空界教育最成功的是阿弥陀佛。一切诸佛如来跟阿弥陀佛相比还差一筹哎。诸佛菩萨有这个能力没想到啊。啊，阿弥陀佛在因地上啊，我们可以想这思想精密，又精又细密， 啊，别人没想到，他先想到了。像这些地方，再再处处都是教导我们，我们要能细心去体会，要能认真去学习，落实在自己生活。啊，它就真管用啊。啊，这是报身真实的德用。啊，一切为众生。所想到的，所做到的，所兴起的，所成就的，没有一样不是为众生。没有一样是为自己。这一点要学，叫真学佛了。啊，所以为自己是学佛人最大的障碍。为什么呢？我执未破，你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阿弥陀佛，这种最简、最易、至圆、至顿的方法，对你都帮不上忙。啊，必须要知道，身心世界全是假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想不是真的，从心想生，哪里会有真的？只有自信是真的。心性识变是真的，这个真的里头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叫真谛，一个叫素谛。真谛是纯真，素谛是相似真，不是纯真。啊，可是二谛是一，又不是二，二而不二，啊，一而非一，这才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我们分别执着不能解其一，放下分别执着，你稍稍明白了，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起入了，就真的了。啊，不分别不执着，你能理解，你不能真的。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真的了。啊，大乘为真方知啊。一定要肯定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这是大乘啊。啊，只要认为众生跟我不是一体，不但不能入大乘，连对于结大乘都成问题。你不结如来真实义， 什么时候自己承认变法界、虚空界、虚空界跟我是一体，你能够懂得大乘，你听大乘经慢慢会理解。啊，一天到晚迷在你我他，这个事情麻烦。不但大乘你不会懂，小乘也不懂，因为小乘都要破身见。佛法的难就难在这个地方，真难，不是假难。啊，这个难关只有自己破，别人帮不上忙。啊，佛帮忙的只是给我们讲经教学。可是悟入靠自己啊，佛不能帮助我们悟入啊，佛能做到就是开示啊，悟入是自己的事情啊。为什么不能悟入？有障碍，把障碍放下就能悟入。啊，悟了之后，悟是明白了，明白之后真修，把错误放下叫修行。修行没有别的，就放下。有往生论云，三种庄严如一法具。一法具者为清净具，其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三种庄严是讲极乐世界，正报佛庄严，菩萨庄严，依报国土庄严，这三种庄严呢？啊，庄严，我们世间人讲真善美慧，再加上智慧，啊，这才称得上庄严。依报真报啊，真善美慧这四个字都达到究竟圆满。这三种如一法具啊，这一法具呢就是清净具，我们说纯净纯善。啊，三种庄严纯净纯善的。纯净纯善怎么讲法呢？纯善真实智慧，纯净无为法身。啊，他方世界没得比呀。我们对这个至少的心想往之能力达不到，心想往之啊，有这个求愿的，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也能做到纯净纯善。啊，纯净纯善这两样决定现前啊，就是真实智慧呀，无为法身。 很善，应对的是真实智慧；纯净，应对的是无为法身。三种庄严，四十八愿中，极乐世界一真种种殊胜庄严也。啊，这是念老为我们解释的这三种庄严。啊，四十八愿中所讲的极乐世界，入一法句，则全归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这个如是全归也，极乐世界三种庄严从哪来的？就是从真实智慧无为法身里头来的。没有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极乐世界庄严就不可得了。那么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是自己的心的本有的，啊，慧能大师开悟说了五句话，你跟这三种庄严去对比，你会发现，啊，第一个，头一句话是“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”，清净心生智慧。自信清净心生的智慧不叫真实智慧吗？第二句话说，本无生灭，本不生灭，不生灭就是大般涅槃了。自信是圆满的大般涅槃了，啊，就是寂灭，苦集灭道里的灭谛，究竟圆满的。啊，第三句话是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华严经上世尊说了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啊，那我们就晓得自信是什么都没有，自信就是常寂光啊，哎，它本自具足，它这个里面有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本自具足。啊，那就是无为法身了。真实智慧无为法身都在这一句里头啊。啊，第四句是本无动摇。这一句话什么？这一句话就是自性本定，没动摇过。这就给我们说明真心是不动摇的，没有动摇的。妄心它动啊，起心动念动摇了，分别执着那是大动啊。 啊，狂风巨浪啊，啊，自信没动摇过，啊，莫会一句能生万法，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法，全从他这里变现出来。佛说的好啊，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了，一切法不离自性，自性是自己啊。禅宗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是自性我们换一句话说，万法未生前本来面目啊，跟我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一个意思啊。你就知道我跟万法同一体啊，万法跟我不二啊，啊，这才是真的觉悟了。真的明白了啊，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人我是一体，能不爱他吗？能不关怀吗？能不帮助吗？一体啊，这是诸法实相，一切法的真相如实啊！啊，谁知道？佛知道。大乘成就的人都知道。啊，大乘里面成就的人是菩萨。啊，他们知道故真解曰：若有佛所证，则四十八愿皆如光寿法身。这话说的好啊，就佛所证的来说，四十八愿不出光寿法身。为什么呢？全是光寿法性法身呢所显出来的。法身就是光寿，光寿就是法身。啊，善导大师把这个五蕴说为四十八愿的核心，有道理啊。光寿总是四十八愿。啊，换一句话说呢，四十八愿是细说光寿。啊，光寿是发生的。盖为极乐一真，那个只是弥陀发生之流现也。故四十八愿全显发生。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，四十八愿 是阿弥陀佛在因地法藏比丘那个时候的念力。啊，他有圆满的慈悲，无比坚定的毅力，无界修成48愿。念力能量不可思议，里面教我们学念力的方法。啊，你念一桩事情，啊，但是要念多长的时间呢？至少要半个小时以上。我想这桩事情，每一天半个小时以上。能有一个小时更好，啊，专想这种事情，想多久呢？3个月，哎，就起变化了。我们也去实验，啊，有人愿意实验，就可以想想看，去实验，啊，想一桩事情。啊，我们想什么呢？想阿弥陀佛。这样看3个月，阿弥陀佛会不会现前？可以，可以这么做。啊，一天专想半个小时和1个小时，万念放下。啊，或者是面对阿弥陀佛的佛像，看着佛像，想他老人家。一天想半个。1个小时，3个月不间断。哎，阿弥陀佛想来了，信息传来了，我哪一天往生啊？我要问问阿弥陀佛，要跟他两个订阅。啊，如果真有灾难，要求你那个时候一定要现身。来接我，我相信跟银科法师差不多。银科法师还不就是这个方法吗？啊，他一心一想阿弥陀佛，想了3天3夜就把他想来了。啊，3天3夜没中断了，这就是念力，一个道理。这个法门真简单容易耶！啊，每一天用1个小时，人静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人到现场，啊，把你电话都拔掉，啊，一心一意专想，这是量子力学家提议的。啊，我们就专想着来做一次实验，这叫念佛法门，这真念佛吗？啊，念佛有持名念佛，有观想念佛，有观相念佛，啊，有实相念佛，有好多种念佛的方法。啊，这个可以说持名跟观想。2种方法会合起来，啊，如果加上礼拜也行，啊，拜佛、念佛、享佛，3合1，决定有用。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，若论度生，真解有余，又以摄生，就摄受众生，则愿愿皆为众生。愿愿皆为众生，这是弥陀的念力。我们看到这一句，我们刚才那个方法信心就更足了。你看，弥陀念我，我念弥陀，心心相印呐、啊！一天搞这么一个钟点，不受任何干扰，一个小时，在清晨最好。大家都还没起来，早晨早一点起来，用一个小时，拜佛，念佛、拜佛、想佛，不要有杂念，不怀疑、不夹杂，可以做得到啊。一天一个小时，三个月，这是一期，跟波州三昧时间相同，波州三昧也是三个月，但这个每一天只要做一个小时，时间确定。早晨早一点起来，4点钟到5点钟。或者是4点半到5点半，4点钟起来洗洗脸，差不多4点半开始，拜一个小时到5点半，天天不间断，最好一个人做，不要两个人，两个人会打现场。个人做个人的，自己约束自己，不要别人去督促，弥陀愿愿皆为众生，我们今天念念念弥陀，弥陀念我，我念弥陀。故云48愿摄受众生呐、阿弥陀佛摄受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，就是用的48愿。又云夜夜誓愿呢，为众生故啊！如是48愿。互摄互融，不可思议。互摄互融，就是还原观上讲的三种周边的第三种，含融空有。含虚空，融万有。也就是大乘教里都常讲的心包太虚两周杀界，心包太虚是含空，周边法界是容有，这心量大了，能包容包容万有。这很重要啊。 大乘佛法最重要的修行概念与方法。我们看下面一段，此愿意为我法藏成佛时，我是法藏子成啊，法藏成佛时，愿我之光明无量无边啊，普照十方一切净慧国土。菩萨的宏愿不可思议，清净佛国度里面的人成就没有极乐世界那么快速啊，他们愿意到极乐世界早一天成佛。至于秽土，那成佛没指望啊！在轮回里头，不知道到哪一劫才能出头。出头肯定都有，但是时间太长了。没有离开轮回，没有不受苦的。不知道要受多少苦难。这是六道众生的，阿弥陀佛慈悲，发大宏愿，帮助这些苦难众生。佛的光明无量无边，普照十方，今天是佛的光明，佛像是佛的光明，无论是雕塑、泥塑，或者是绘画，都是属于普照十方。真正放光呢，是那一些见佛闻法、依教修行的人。他放佛光他怎么放的？得佛光加持，就这么回事情弥陀光明普照真正依教修行的人呢，佛光就从他这个体上往外放射，往昔四云，横射十方，虚空无边的，故国土也无边。国土无边呢，故众生也无边。众生无边呢，故大悲也无边。大悲无边。故光明亦无边，光明无边无边呢？故摄取亦无边，利益无边呐！这话都是真的。说佛光在哪里？ 你要有慧眼，你才能见到。弥陀佛光，遍照虚空法界。虚空法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虚空法界